1999年圣诞前夕揭发的大旗岭村交通藏尸案，22岁的钟表技师胡清河惨遭人埋葬于蓝色胶桶之内，气绝身亡。经过银行的 CCTV 和死者的电话记录，卒之拘捕5名可疑的男女。首被告陈文辉在同警方会面的时候，承认杀死胡清河。 我一直都在想着办法去搵钱，咁啱我又想起胡清河，只要他很有钱，咪诈底话搵他整手表咯，拉他去我间村屋度，谂住杀咗佢攞钱。后屘佢又唔肯讲密码俾我听，我咪用棍殴佢咯，之后再用绳箍佢。我本来谂住吓下佢嘅啫，点知我惊得滞，冇咗自制力，一个唔觉意就箍死咗佢啦。 原来平日永远准时准候的胡清河，迟迟没再在亲人面前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赴这个死亡约会。可惜时光不可以倒流，被他再重新选择一次。 咁头先听到啦，原来呢当日呢一个死者的女朋友呢就發覺佢個男朋友咧就失蹤啊，非常之唔尋常啦咁樣。咁啊，仁哥我唔知啦，即係你會唔會突然間係誒，即係突然間玩？我知有啲男仔中意玩嗰啲叫咩 啊？ 玩 mood 係啦 ，mood 突然間冇 mood 啊，我想唔想見人啊？ 即 係 好似你咁啦，揾你突然間玩 mood。阿仁哥，我同啲字搏鬥緊，你唔好煩我住。 咁我會交低一句説話俾你噶嘛？ 咁我但係會唔會諗你係俾人挟持緊啊，或者唔方便講嘢啊？係咪先？ 係咪啊？咁又係無端端話同啲 所以你下次一唔聽得電話咧，你就同我講啊，做緊嘢。 有暗號咁 係 咪？係 啊。 咁啊，即係你知有啲人會突然間啊，即係唔見咗啊，或者係原來我唔開心啫，純粹唔想見人咧，即係 會有㗎。 潛水 我有時都會㗎。 你有時都會啊？ 會㗎。 啊，咁對方會點咧？ 但我睇完呢個 case 之後，我唔會啦。 魚有冇試過咧？魚呢啲 咩先？ 呢啲咁嗰啲咁樣不羈嘅青年， 有試過㗎，都有試過嘅。有啲人揾我唔到嘅，即係以前係啊，以前細個，即係咪細個咧都係。有時鬧下情緒啊，咁跟住咪走去海邊， 即係呢個世界冇人明白我啊！ 咁你會唔會交低啲 先？唔係有係啊，我都唔聽噶。 會唔會交低先交？因為驚人哋擔心咧，就可能send 啲 message 出嚟。 我依家鬧情緒， 唔開心係啦，冇冇人揾我兩， 唔係最慘冇人揾我，我都想 慘， 我都想留喺佢咁嘅説話。 但係佢又唔開心，就係因為係 冇人揾。留喺嗰個遺言信箱嗰度啦。 冇啊，我又冇。 阿迪 Sir 一定未試過。 我又冇話留言信箱話留低啲嘢喎，我又好少會咁樣做喎，因為純粹都係嗰個靚姐姐講話而家電話收咩咯？ 邊個靚姐姐？ 暫時未能接通。 暫時未能接通咯。 阿迪 Sir 有冇呢啲啊？迪 Sir， 我冇 啊。通常唔得嘅，做差人通常都唔可以嘅。 我哋日日都咁忙，啲得閒去匿埋 嘅，係咯，可以突然間即係 玩升機啊！ 阿 Sir 唔講得呢啲㗎，大佬，我哋即係會驚咁樣咯。阿 Sir 都鬧情緒， 咁阿 Sir 都放假㗎嘛？阿 Sir 都要放假㗎，阿 Sir 唔可以 放假都要放假， 都要啊！ 聽電話㗎嘛， 佢個作戰狀態要喺度㗎嘛。 唔係有時有啲朋友都會打嚟，喂，我發生咗啲咁嘅事，我應該點做啊？報警啦！ 咪打俾你咯，零警察咯， 咪我咪叫佢報警啊！ 咁但係當時呢個女朋友發覺佢嘅男朋友咁嘅時候咧，佢就覺得係冇乜可能嘅。點解咧？因為佢男朋友咧就不嬲咧都係非常之有交代嘅。 係 啊，咁就即 係我見你想指我啊，頭先，跟住你就收隻手收翻翻嚟， 嗰邊嗰邊 好有交代， 好有交代，同埋咧都幾得意嘅。一個男仔係戴兩隻手錶，同埋咧係戴兩個電話嘅。請問你哋嗱，我知道有啲朋友就好中意有兩三個電話，又話唔知呢個電話就咩 plan， 嗰個又唔知乜嘢係呢個就係， 多數都係 廠嘅問題。 依賴 有二廠二三四廠， 唔係㗎，好有解釋得好好㗎。呢個電話 你都識講話解釋啦， 呢個電話就因為係有個 plan， 唔知咩又唔可以上網咁樣，呢個就攞嚟 老婆講咪要咁講。 唔係真係嘅，我啲朋友真係咁樣嘅，有兩三個電話，一個咧就係同我哋朋友傾嘅，另外一個咧好神秘嘅，唔知同邊個傾嘅。 系 系啦，嗰啲電話嚟嘅。 喂，但係嗰時99年喎，唔係咁輕手提啫。 九九年， 九九年， 但係開始 九九年。 手提電話。 開始誒係唔係喎？九九年我都未有喎。 未有喎，零一好似零一。 唔係九九年有手提電話。 肯定有啦。 我唔係話冇啊，即係唔興。 即係未去到依家咁。 九六年已經好流行嗰只細龜。 係咯。係。九六年開始冇 call 機。 細龜係有身份嘅人先用得㗎。 細龜。 都未去到水。 九九年係真係有，只不過係話 九九年肯定有。 我九八年用緊個 沙頂啦。如果九九年 應該咁講，九九年多數都係金融嗰啲，咪帶兩部電話咯。 係啦，即係你 就 特別職業咯。 我哋 九十後唔係好熟， 你走啊你！ 唔係好清楚。 嗰陣時我個電話要推出嚟噶嘛，上面有個咁樣推出嚟聽。 咁嗱，你都去到咁先進啦啲電話。 指責我又見到推出嚟。 指責嗰啲衰嘅真係，唔係咁佢帶兩部電話喎，嗰陣時都未叫做非常流行嘅時候咁啊。 可能一個私事一個公事， 要睇下佢嗰個工作關係嘅啫。 唔好理佢啦，人哋忙。 但 係 你啱啱講話帶兩隻手錶，我奇怪。 嗱，兩隻手錶同佢嘅工作有關啦，因為呢個男仔原來就係做手錶維修嘅，有個師傅啦。咁佢有兩手錶唔奇喎，因為佢錶痴嚟喎，好中意手錶。 但係你帶兩隻。 點戴啊？一隻手戴， 你耳環啊？ 所有手戴， 好卡嘅喎，俾人見到，大佬。 我唔知佢點戴啦，就反正佢身上 兩隻擺咗曬同一個。 即係我做殯儀會戴個骨 裝嚟裝嚟花咯。 咁啊，唔知佢點戴啦。總之佢就身上有兩隻手錶，咁啊同埋又有兩個電話。咁但係如果做鐘錶維修咧，佢點解會有兩部電話咧？呢個 一部可能真係公司咯，真係會叫公司，一個私人咯。 係公司有部俾佢都唔怕，但係佢做鐘錶維修係。公司接嘅啫，公司 嘅。未必嘅，嗰陣好似啲的士司機咁咧，你睇而家啲的士司機十幾部電話啦。 咁唔同啊，即係需要啊嘛嗰個。 可能佢自己接生意咧，有可能自己接生意啫。 因應唔同嘅情況咧，唔出奇嗰時。 咁啊係，我都有兩個電話，一個咧人哋賣棺材打嚟咧，我屋企有人走咗，咁我一個朋友嘅親戚嘅係啦。 即係紅事一個，白事一個咁樣， 係嘛？唔係，我做一個公司。 雖然佢份公事真係。 咁但係當時咧，佢女朋友就覺得咧，佢男朋友係唔會咁樣嘅，亦都唔會咧無端端整錶咧，整到唔聽電話嘅，根本就冇可能發生。同埋咧，仲要咧之後一直都揾唔到佢喎，就跟住已經完全唔通嘅喎。咁你唔驚啊？梗係驚到死啦！ 如果個人平時唔係咁樣咧，咁就驚嘅。係啦， 咁啊當時佢咧就好驚咁同佢呢個死者嘅爸爸媽媽就去咗報警啦，就去咗東九龍嗰個警署度報警啦。但係警方咧就因為要交俾阿迪 Sir 講下情況係點解會咁啦，因為警方咧就話呢啲普通失蹤嘅案件啫，咁我哋都唔備案啦，備案啦咁樣就唔知。點可以幫你查啦？ 咁一般嚟講，人哋報案嘅時候咧，都問清楚究竟裏邊發生咗啲咩事。如果佢提供唔到嘅話咧，通常都唔會開噶啦。因為一個成年人失蹤咗幾粒鐘咧，佢好多好多理由啊。即係佢如果開個 file 咧，佢變咗個 file 會好多，要好大量人手去查。 佢哋都第二日去報噶啦，都 係好快， 都隔咗一日啦， 係 咪？都隔咗一日。 佢十一號唔見佢，十號唔見， 十一號唔見，即係星期六嚟嘅。 佢好似第二日就即刻報啦。我又覺得好似快咗啲喎。 廿四小時。 唔係，因為佢女朋友。都即係佢未試過咁樣對佢女朋友嘛， 咁啊 係 呢個係唯一嗰個。 因為驚，所以先 啊，唔係仲有個重要原因，因為佢第二日咧就好快佢女朋友就去 check 佢，因為佢哋有個聯名户口嘛。一 check 嘅時候，咦？點解我哋啲錢冇曬嘅？佢同佢男朋友三四萬蚊咧，全部冇曬。跟住咧，仲有信用卡咧就俾人碌咗咧，又係幾萬蚊嘅。 七皮衫。 係啦 ，total 全部加埋七萬三啦。咁所以佢先覺得咧太過 QK 啦，冇可能一定係出咗事啊！佢驚一滯咧，就即刻走去報警啦。咁如果警方見到咁嘅情況之下，佢係咪都要即係先至去係啦？要 開始會處理 㗎 啦。如果出現咗呢啲咁嘅問題，佢就會去處理 嘅。係啦，因為初頭可能佢仲未 check 嗰個錢嘅情況咧，佢就即係警方就唔知可以幫你做啲乜咯。 係啊，因為你好多都係咁啊，個男朋友翻咗大陸，咁你聯絡唔到唔出奇，第二朝佢又蒲翻頭，咁係咪先？如果同你去查嘅時候，究竟應該做啲乜嘢？ 太多 開咗個 file 嚇。 咁跟住呢個女仔亦都咧就因為佢係心急得滯啦，亦都揾個朋友試下幫手喺電信公司咧，睇下 check 唔 check 到呢個男朋友。 哇！做收數嘅女朋友咁犀利。 好犀利，唔係因為識人 check 就 check， 識到人啊嘛，識到啲特別嘅渠道咧，可以你冇辦法，有個人有時急得滯嘅時候， 乜都諗諗佢。 係啦，乜都試下，咁佢就真係俾佢發現到咧。原來佢男朋友最後打出的電話就是打俾一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嘅人嘅，咁、於是乎咧，佢即刻咧將呢啲資料俾曬警方啦，咁啊掂啦，因為警方咧攞曬啲資料。 佢係打個電話去，直情有個男人聽噶嘛。 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個人咧就非常之可疑嘅呢、這個一二三四五六七嘅人。咁、跟住警方咧就攞住曬啲資料咧，結果咧就即係揾到個疑人啦，嚇咁啊先拉到一班人嘅。咁點解頭先就有疑兇可以帶佢哋去到現場咧？就係咁嘅。咁就原來佢個女朋友咧都當年咧都好積極咁啊！即係你知道有啲又比較冇咁快反應噶嘛，即係都要諗下度下睇下，幻想一下。 會啊，矛盾一輪先，跟住揾啲朋友傾訴一輪先，話應該點啊，究竟點啊？ 咁啊，可能遲咗噶啦。 佢一個人單拖做曬喎呢扎嘢。 而家可能會咁，但係嗰陣時可能就唔係啦。 點 解？因為而家嗰啲周圍玩噶嘛，而家嗰啲。 而家嗰啲咩啊？ 周圍玩啊！ 乜嘢 周圍玩？ 即係啲男女周圍玩，啲男女周圍玩啊！ 以前唔會周圍玩。 以前少咯，你好少聽到呢啲咯。但係你而家嘅話，好多男女關係。 係咪你個世界先係咁樣？ 我點明到？ 我都唔好明白啊！ 我啲九十後唔明 白。唔係啊， 我呢啲六十前唔好明 白。唔係應該咁講，係而家嗰啲男女關係咧，兜得好亂， 混亂啲， 係好亂。 係咁啊，係。 同埋佢，因為你啱講啦，佢哋嗰個關係已經開咗聯名户口，梗係緊張啲，準備可能係結婚嗰啲啦，所以咪緊張啲咯。所以一有少少問題，佢就即刻 check 咯。 係，同埋都係因為咧，佢個男朋友實在太乖仔啦。點樣乖法咧？不如講下佢係一個點樣嘅男仔啦。呢個廿二歲嘅男仔係點嘅咧？阿宇，不如由你講翻啦。九十後 咩啊？ 八十後。 唔好咁講啦，佢就即係。點講咧？ 佢係一個整鐘錶啦， 係啦，係一個整鐘錶嘅人啦。同埋佢就話聽翻講咧，即係話就人工佢就唔係好高嘅啫，即 係可能係。 但係咧，佢大部分咧係留翻俾屋企嘅，都係儲咗一筆錢俾，即係俾屋企。 俾二千蚊到。 係啦，跟住就仲可以有錢，係啦，仲可以有錢自己儲埋，儲埋一筆錢。 人工嗰陣時揾幾多咧？九九年。 其實九九年嗰陣時。我都係七八千蚊， 搞緊乜啊？你嗰時 嗰陣時曬相，唔係車頭相，正常 正常，林 國允 曬相，嗰間專門店咧，依家冇咗，依家好似少咗，係快乜味咯？ 有而家仲有，仲有好多， 唔係即係嗰陣時我做嗰陣時七八，唔係我真係唔係好覺有咯。 而家有好多，只不過轉咗型咧，賣咗好多嘢，除咗曬相之外， 做機啊， 九千蚊算嗰陣時算 好高㗎啦， 叻仔㗎啦。 我嗰陣時都係六七千咋。 咁你哋俾幾多分之一屋企咧？我自己就大概我同佢差唔多啦，俾四分一嘅都。 哦，你幾高先？個人工幾高先？ 有咩關係啫？ 我嗰陣時仲未生性啊，仲係啲死僆仔 咧。係係啊，真 係 會。 咁變咗係冇俾嘅，我係。 冇俾添啊！ 我記得好似有攞翻。 嗱，大家證明知道生女好啦，係咪？但生女係四分一。生仔就可能仲。 生住阿花家姐呢啲咪好咯，真係。 都係四分一咋？ 四分一。 我兩啲都有俾，你都係一個好人嚟㗎啦。 四分一算多㗎啦，我以為係少㗎。 咁你揾幾皮嘢個月點同啦？冰山。 所以咪問你揾幾多咯？我揾六七千，我揾六七千，其實都有。即係可能唔係話每個月俾，可能就係話 隔幾月 係啦，鬆動啲。 仲話結婚添喎，要儲夠啊，真係厲害。 定係阿宇係買曬啲靚衫剩翻嘅先俾啊？ 我而家好少買衫，多數買鞋嗰陣時。我哋嗰個年代係買鞋多， 買鞋多， 買波鞋多。 我哋嗰個年代 只買鞋啦， 我哋嗰年代係炒鞋，炒波鞋啊， 哦， 炒波鞋啊，所以我哋嗰陣時係買鞋 嘅。哦，即係衫就求其㗎嘛。 係啊，衫就求其，因為嗰陣時咧，我哋真係炒買波鞋好興啊。日本嗰陣時咧，就一嚟啲新貨嘅時候咧，咁香港又少，佢哋就真係會炒。嗰陣時我有 friend 都執唔少嘅炒鞋。 咁你都好有啲經濟效益。 炒鞋啊！ 你咁人哋賺錢啊嘛，係一個經濟效益嘅活動嚟噶嘛。 不過而家冇㗎啦，而家炒唔到鞋㗎啦，而家都。 咁但 係炒樓。 當時呢個胡清河咧，佢就唔係買鞋啊，中意佢反而咧中意買啲音響啊，嗰啲男即係好男仔玩啲嘢，好男仔嗰啲咧，即係手錶啦。因為佢咧就喺手錶公司做嘅，佢係中三就冇讀書嘅，就去嗰個職業訓練學校嗰度讀啲鐘錶維修課程啦。咁啊，自己咧就叫做成為一個叫做專業人士啊，都算我覺得。 我都讀過呢啲㗎。 你都讀過啊？ 我讀過㗎。係。我嗰陣時就讀完中五啊，又唔知又唔想咁快出嚟揾嘢做。咁啊，阿媽又成日都鬧：，哎，你留屋企冇用啊，出嚟揾嘢做。 係。 一係揾嘢做， 跟住做啦啦。 唔係，跟住我就 嗰陣時有機打未㗎？ 有點會 有機打啦已經。 唔係，但係嗰陣時跟住我媽，哎，我唔想煩啊。 咁跟住是但啦，揾樣嘢報啦，報嗰陣。 哦，你係因為阿媽煩你，你先去揾嘢做。 唔係啊，因為你點講咧？你嗰陣時一畢完業之後，我又唔想咁快揾嘢做，咪成日喺屋企 hea 咯。 即係求其揾啲嘢讀下先。係 啊，咁跟住佢 最讀男先。 係啊，咁跟住就讀電機咯。咁我就識整冷氣。 哇！ 咁我就嗰陣時就讀冷氣咯。 得啦，冷氣方面交俾你， 交俾你， 一技之長啊！ 係啊，咁跟住 人中仲 冇啊！冇 有冇啲咩冷氣機床先案嗰啲可以？ 有啊， 冷氣槽又有， 冷氣槽。我整係嗰啲真係大機咯，真係大廈用嗰啲水塔機咯，真係整嗰啲。 水務大樓床先嗰啲。 但係依家冇整啦。 冇啦，唔係我根本就唔中意， 真都係求其， 我求其揾啲嘢讀啫。 係啊，應付阿媽 ，OK。 人哋就唔係啦，人哋真係一心一意係諗住靠一 嗱，其實花家姐，我就因為我第一次接觸呢啲 case 咧，我頭先睇曬所有嘢，即係我發覺咧，原來咧，即係傳媒嘅報導真係有兩面嘅喎，呢個世界。係 啊， 喂，我就咁睇 case， 我都係覺得佢係即係咁樣，但係佢真係有啲報紙係講到咧。是兇手那邊是好人 來 的，就算連勒死他這件事他都說錯手勒死，又是說回胡先生，他是原來調轉反而他是賺班兇徒錢，經常一流連 那個已經是我們慢慢不要穿到 什麼住未穿得的， 我們還沒人家， 是不好意思，新年新年，沒事沒事沒事沒事，抹了他， 不要緊，我不會怪你的，你第一次說案件是 這樣的， 因為那個就不關事，那個是他們報道法庭上的事，但剛才你說的事都有點對的，因為他們有時寫的事都會是矛盾的，因為不同人報給你聽， 是啊， 不同人看人哥都是不同的嘛， 不是的， 我都覺得你好人 一致都是覺得我衰人的你看錯了，你真的你搞錯了， 就是咯，看你即有什麼人去講那個人的事，是不是你問他的阿媽阿爸一定說好仔， 一定是的， 首先就算即使不是好仔，阿爸阿媽都覺得自己的仔好仔， 不是我們看政治， 正如我咁，我媽都覺得我 好。係啊，都 唔係啊，即係你睇證據嘛，因為佢有個女朋友，即係同佢有聯名户口。你同你女朋友未必有户，我同我女朋友就冇聯名户口啦。即係 佢冇逼你咩？ 唔 係，哎呀，佢冇逼你。 唔係呢個咪隨時會導致我殺死佢或者分手嘅原因咯，係咪？咁所以其實呢件事咧係即係睇得到啊，佢對佢嘅家人負責任嗰件事，佢真係做咗出嚟啊嘛，係咪先？ 同埋個月真係定期會俾錢啊！ 我真係未見過一個衰人係會同個女朋友開聯名户口咯，係啊。 我唔肯定。 OK， 唔係嗰個聯名户口又因為個女方淨係女方入錢嘅，嗰個會唔會咁 樣啊？唔係係咯，唔係因為你啱啱講又話佢一個標 啱啱阿迪 Sir 自己介 紹，好嘢啊！ 因為佢一個標誌 啊， 係咯，我都諗緊佢一個標誌，佢真係會成日買標啦。咁但係即係聽佢講翻又話可以儲到錢，咁其實你買緊咩標咧？即係你係咪買啲貴標定純粹買啲平嘅？ 因為有資料就話咧，因為佢喺嗰啲公司度做嘅話咧，佢可以用一個平嘅價。不知平幾多啦，可能有啲好大嘅折頭啦，就買啲靚錶，翻屋企咧就儲喺度嘅，所以成屋咧都 係 錶。 嗱，我哋就係分咗先，即係我發覺你哋所講嘅靚錶咧，可能有啲嘢去到真係嗰一隻級數嘅，有啲咧就真係佢覺得真係可能呢個牌子比較特別啲，叫 靚 品 化。 哎呀，真係唔好，我唔想俾人謀殺， 我都冇殺，我哋私人整嘅，出面冇得賣嘅。 迪 Sir 上次嗰只唔係呢只嚟 嘅 喎， 我睇翻資料，佢其實做緊嗰間唔係一間話， 佢 係啦，佢一間即係出名嘅型嘅錶鋪啦，但係佢並非話咩勞力士啊嗰啲啊嘛， 唔係嗰啲即係至高檔啦，梗 係。咁所以變咗佢9000蚊係做到呢件事。我覺得係 啊，所謂貴都可能係 三幾千，三幾千， 係啦係啦， 即係當然唔係嗰啲10萬8千嗰啲啦。咁但係喺即係好多人嚟講話，我呢啲帶幾百蚊嘅咁就會覺得貴㗎啦，名錶㗎啦，覺得啊，係咪啊？睇唔起我啦？ 我唔出聲咯，我知我講乜都死，所以我停一停。 係我標大標嘅，我係冇大標習慣嘅。 你根本一個成個人咁樣行出嚟，已經一個名牌，仲需要呢啲咁嘅咁低俗嘅嘢嘅咩？ 少嚟呢套啦。我唔受呢啲， 你唔需要呢啲噶啦，花家姐， 你踩我得噶啦。 你睇你第一集个样同今集个样，你已经完全唔需要形象噶啦。 其实你嚟系负责踩我嘅，唔系。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我哋互相支持 阿宇系咪都唔戴表嘅？因为阿宇就着啲衫特别长嘅，全部都遮住。 唔戴表，唔系因为 有纹身。 唔系以前就 戒手同埋 纹身真系有，不过背脊。咁但系咧，以前就点讲咧？以前就会戴嘅，因为但系而家咧就有电话，有电话咪用翻电话睇咯。 唔需要手表啦，我觉得。 變咗就係咧，咁唔係同埋有時咧。 真 係 如果真 係 開鐘錶鋪嗰啲，揾你做代言就大啲。 唔係同埋有時咧，我自己多運動啊，所以有時戴錶冇乜用，係會頂住又唔會戴。 我啊主要因為成日打稿咧，我覺得有手錶好唔方便。 棘住曬。 其實標對於我哋嚟講咧，即係叫做係出去交際應酬嗰陣時咧，大家分杯嘅時候，誒、欸、你都有啊， 咁 杯啊，即係呢一啲環境嘅啫。平時 冇坑杯， 平時係冇用嘅標話。 即係其實你係冇睇過嘅，即係其實 冇嘅。 喂，但係喺阿胡清河嘅屋企人眼中咧，佢就絕對唔係因為曬命咧先戴標，佢真係好中意標嘅。 標痴 係啊，同埋佢爸爸講翻咧，原來佢呢個仔咧，因為獨子啊，同埋獨子誒，佢哋應該都成廿二歲，即係廿零三十歲到啦，到誒呢個呢對父母就生咗呢個仔出嚟。哇！佢六歲咧已經識得咧將個鬧鐘咧拆散咗，再冚翻埋一齊。 咦！咁犀利， 呢啲咪天才，所以佢真係好中意呢樣嘢。但係你叫佢拆第二啲唔得喎，可能佢淨係識標，佢嗰個佢裡面個結構。 慘啦，有個咁嘅天分，即係純粹可以真係做鐘錶維修之外，真係仲有乜嘢？ 唔係啊，仲有炸彈。 你唔係槍嘛？槍嗰啲咪可以鬥快砌嘅嚇。 所以佢爸爸以前試過咧，就買一副最複雜的模型翻嚟咧，俾佢拆完又砌咁樣，即係佢爸爸很開心啊！即係覺得個自己個仔有啲咁嘅天分，即係你始終希望 嗱好彩啊！ 人仔希望都有啲專長啊咁樣。 打齋咯，識 咪好彩咯！你嗰個年代，你嗰個年代喎，你如果而家呢個年代，你會唔會有啲咁嘅父母俾你啊？係好多都埋沒咗呢一樣嘢啊！ 淨係希望佢識彈琴啊！ 而家彈琴都唔得啦，都唔計分。 而家要點樣啊？ 而家唔係啊，係。即係我聽翻我教琴嗰啲朋友講咯，佢話其實教琴咧，即係入學校咧冇用噶啦，係基本嘅，係基本你要識鋼琴啊，即係唔計分噶啦已經。 所以有啲咩基本啊？ 所以你要再多啲咧，譬如你係譬如 攞期望得唔得？ 攞個鐘嚟拆曬 佢，跟住即係佢話要攞分係咧，除咗你識得鋼琴之外啦，其實你要吉他跟住大提琴嗰啲攞分。 我係曾經有個咁，我自己有個南模師傅咁啊。同佢傾偈，喂，你個仔第時啊讀九龍塘嗰啲咧，咁要見面試好辛苦啊嘛，而家，不如你教佢破地獄啊！一面試嗰陣時候，或者校慶表演， 兜幾個圈， 就喺度車身噴大火嗰只，或者可以攞到，可以突出到嗰件 事。其實都係一個專長啫， 或者講旗鼓啊， 我哋做唔到嘅呢啲。係 啊，唔一定係唱歌跳舞嗰啲啫。 但係佢入學係睇呢啲咯，即係佢認為，即係學校咧認為呢啲係佢嘅天賦，即係咧想培育一啲咁嘅人。而家連體育都唔睇㗎，以前我讀。嘅話咧，啲學校咧真係會睇你嘅體育成績，而家都唔睇。 體育都唔睇。 而家唔睇啦，所以 都係變曬啦呢個社會。 好簡單啦，以前咧我哋讀完小學咧，未會升中學嘅，有一間叫體藝嘅學校咧，我哋係好想入嘅，因為要睇翻你，因為會睇你嘅體育成績入去噶嘛。其實就，但係而家就唔得啦。而家咧係嗰啲，而家係即係純粹你係入名校咯，名校嘅中學。但係嗰間已經唔再 人睇。唔係咁啊，阿宇又講緊啲怪獸父母啫。咁啊，但係我哋嗰啲年代嗰啲，喂，冇所謂啦。你總之你就算讀唔成書，最緊要有一技之 長。有門手藝。 所以你話以前 人工就蝦蝦噶啦嘛，係咪先？即係起碼都 所以建造業咯， 係咯， 又可以玩水泥藏屍咁樣嗰啲，嗰啲專業少少啊，起碼大佬識得計幾多斤幾多重， 起碼都係一份穩定工作咧，你起碼都可以成家立室啦。 係啦，冇錯。 好啊，你又走去打雜唔係 破地獄， 破地獄。 我哋都係一個專業嚟㗎， 肯定係。 不過我冇打㗎啦，因為都講奇案咯，依家中意。 唔係你嗰啲就冷門啲咯，你個職業。 打齋啦， 你嗰個冷門啲啊嘛，人哋嗰啲即係依啲比較係 common 少少嘅，即係整下手錶啊，或者係。 啲就係長做長有嘅。 係啊，無論你 剪頭髮啊嗰啲又係咯。 哦，嗰個經濟點樣都有得做啊嘛。 但係發達就佢嗰只發達。 喂，唔好講呢啲啦，迪 Sir， 係真係。 陣間你啊個餐。咁咧就其實同埋喺佢哋即係爸爸媽媽眼中咧，胡青河絕對係一個好乖嘅乖仔啦嚇，同埋。即係話佢咧，連咧鄉下嘅阿嫲咧，即係可能要錢嘅話咧，佢都會幫手，即係寄錢俾你。知有啲年青人會唔會啊嘛？我哋唔好鄉下，你唔關我事啊嚇，唔好話起屋就剩啊。咁即係最多養你養阿媽已經係好。 即係總之都有啲感情㗎啦，即係唔會話即係見死不救啊！即係你講聲多少我都幫下手咁樣嗰只啦。 嚇咁啊！但係呢一個喂，我又有啲。大家研究一下啫嚇，因為當時咧，其實啲兇徒咧就捉咗呢一個胡清河走嘅時候咧，就碌佢啲卡啦。咁佢有一張就提款卡，同埋咧有四張信用卡喺度身度。咁啊，佢都申請得幾多信用卡喎？其實四張都算多。會唔會因為 嗰個年代唔係嗰個唔係即係嗰個年代真係會嘅，因為嗰陣時冇咁多贈品嘅，嗰陣時冇咁多贈品開信用卡嘅。 係咯， 九九年真係冇咁 多。 或者佢雖然申請咗信用卡，但係我覺得佢都係一個真係有用嗰啲人。 有用嘅， 佢就唔係話真係攞嚟投資嗰啲，因為你見到啲兇徒都可以撳到錢出嚟。 怕。 你起碼你試下攞我嗰啲，佢真係打爆我提款機啫， 冇錢 已經負數啦。 係啦，冇錯。 咁但係亦都冇資料顯示咧，呢一個死者咧係有負債啦。只是说他就有很多张信用卡和有一张提款卡 ,total 就被人撳走了73,000元。 他都中70,000多元。 其实9,000多元有七皮几嘢的钱可以动用到他都很厉害。 好犀利啦，成十倍人工那么就 是。 7,000多他是联名户口来的。 7,000多是他有3-4萬元就是联名户口的储蓄户口。 可能那时候的信用卡只可以撳1萬每日，明白吗？ 是啊是啊。 可能会这样。 还有9,000元给得多少黏密他。 再撳多几日可能撳多一点。 因為當時呢其實他們一按完錢呢就應該有些事發生了，他們就停止了沒按了。還有呢警方再跟進下去的時候呢，因為會問回銀行拿回記錄來看啦，那就拍到呢有個女仔去銀行那裡用胡青河的信用卡那裡按錢，拍到了被人家。 其實好像按得就死緊了， 是啊， CCTV 一定是看到的， 因為追著下去嘛。 很多人呢拿完錢忘記拿張卡，後面那個又幫他按那些呢，死緊的，死緊。 但是我們經常都看到很多案子，就有些人一殺完人就趕快就拿錢了，其實那些人當人傻的，我們都研究過這個問題。人哥，我們 最主要研究他為什麼會被即是會爆到這件事出來。 爆什麼？即是爆那個 那件案子，為什麼會爆到， 因為有人提了 我研究這件事 款項走嘛。 因為你說你意思說為什麼會穿，是不 是？ 是的。為什麼會知道死者是死了，是不是？因為個女朋友發覺她不見了錢嘛，跟著就報警咯。警方查的時候發覺，咦，因為跟銀行可以拿曬啲記錄嚟睇噶嘛，知道幾邊間銀行俾人攞過錢， 幾時攞過錢就跟翻嗰啲。 甚至乎 CCTV 有啲就影有一間咧就影到有個女仔，幾時去攞佢嘅錢，因為其實呢啲記錄係 走唔甩噶啦， 銀行係完全係透明噶啦，你睇曬嘅可以嚇，咁所以咪同埋最緊要咩咧？ 最主要係佢女朋友 電話 嗰個電話俾咗佢呢下快， 係啊，即係知道佢男朋友失蹤之前係同邊個人 聯絡過啊？咁啊， 警方就發現到啦，啱啦就係啦，佢發現到嗰個電話咧，由元朗嘅大旗嶺村一間村屋嗰度打出嚟嘅。咁啊，證據確鑿啦，就唔係由你屋企打出嚟啊嘛，係咪？咁啊，如果唔係就你大鑊啦。 望我冷 嘅。咁所以當時咧就即刻就去拘捕呢一個依間屋入邊嘅其中一個男仔。咁啊，發現佢當時咧就係同阿胡清河傾過電話，嚇。咁女朋友咧就講啦，原來死者咧喺失蹤前兩日咧係喺一間酒吧嗰度咧就重遇一個友人，一個舊友啊，嚇。咁佢咧就相當之懷疑啊，呢一個舊嘅朋友咧啊，其實就係呢一個男仔，就係而家拉咗呢一個男仔。咁佢咧就係喺呢一間大旗嶺村嘅呢間村屋嗰度住嘅，嚇。咁原來咧，整件事跟他有關的，這個人叫陳文輝。我們回來就講一下這個陳文輝和即幾個呢那些冷血兇徒究竟怎樣和為什麼要捉這個胡青河呢，就將他呢就殺害了。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幕幕驚心動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點，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號。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嘅网页，99元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同埋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嘅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咗奇案毒啦。 呢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